趁机参他一本，管教他戚继光罪责难逃。 将军，你的枪法越发的精 斩了。 速速呈让。 继续藏文人。 妻女，掠我壮丁，抢我财富，分我禄舍。我今有幸命彭喜倭寇数年之战，我军节节取胜，倭寇苟延残喘，今日前来定然是决一死战。此番出征必须人人奋勇，国国难死。 好， 定让倭寇闻风丧胆，有何不来呀？犯 有不来犯？ 回家，我想安安。

能听见。 承受之意，敌手可亲。 你可知违抗军令，按律当惩。 建功赎罪，纵然责罚，谢爷啊！ 哎呀，小将之人，你怎知将军法纪威严？倘若你追赶前去，恐怕遭敌暗算，到那时你我性命难保。 果然备命严重， 我来掩护你快快逃走， 你我共死同生， 快走。 两军交锋，你竟敢违抗军令，只是众恩的埋伏。大成将军为救你这个畜生丧了性命， 若非我巧计在胸，险些功亏一篑，毁于一旦，齐家军威何在？大明法律何？将其勇推出去。 Thank you.